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的错觉。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想到就会心碎。 人生路，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我路，醉人惶惶。人生事，美梦如热火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惶惶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喜欢想象你眼中

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今夜凉，爱凄凉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一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作风你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作风你的手。 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成灰。除非放下心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嘿，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。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。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？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？ 哟，

少的轻狂，也许有些事情不好讲，原谅我，我不想说谎。有一段走过的路我不会忘，有一个你手指过的他叫做愿望，有一个追逐的梦叫做理想，过去那一场美好时光我选择收藏，别勉强让我遗忘。 早知叹过，一下推一下。

此刻唯你相伴。